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联合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的《市民对话一把手：国际消费聚力北京》访谈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西欧。那今天这一期的主题是创建融合消费示范区。那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我们对话的政府部门一把手是昌平区委副书记、代区长支宪伟。支区长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那今年的9月27号，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媒体通讯会上，首次对外发布了昌平区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那我们看到，在昌平区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当中，提出要将昌平区建设成具有首都特色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融合消费创新示范区的工作目标。那么首先呢，我们也是想请您啊，给我们介绍一下昌平区是如何确定这样的一个定位的呢？它的思路又是怎样的呢？ 好的，主持人，昌平是首都重点发展的平原新城，人文底蕴深厚，科教资源丰富，上风上水，上善若水，被誉为京师之枕。去年以来，我们将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作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融入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我们认为，消费是一种生活方式，消费升级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变革，要从供给侧引领创造新需求。将区域资源与商业业态全方位的融合，主要体现在四个融合方向上。一是商旅维体消费融合。昌平历史遗存丰富，不仅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北京市唯一一个三条文化带交汇之区，拥有明十三陵、居庸关长城、大运河源头三处世界文化遗产和17家 A 级风景区，围绕古都文化、红色文化、精卫文化、创新文化，推出了5彩主体旅游线路。特别是近期，我们和全市一道推出了2条北京冰雪旅游精品线路，这也是冬奥的重要线路。一条是从居庸关长城到乐多港外达广场，一条是从镜之湖滑雪场再到兴寿镇草莓采摘。第二个是呢，康养休闲消费融合。多年来，我们依托医药健康产业和休闲资源聚集的优势，打造了北京农业嘉年华、微泉文化节、苹果文化节等品牌活动，建成了北京市中医健康旅游基地4家，培育了乡村民宿203家，是北京重点发展的康养体验目的地。三是呢，商务服务消费融合。作为北京2区建设的重要承载区，我们充分利用2区优势，点燃消费新引擎。目前已经有63项创新政策、优惠及市场主体，打造了全球能源转型高层擂台等品牌活动，全国首家国际研究型医院昌平国际化要素是越来越多，消费市场开放度持续的提升，新主体、新业态、新模式加速的落地。第四个方面是传统新兴消费融合，持续提升商业服务设施品质。八达岭奥莱、乐多港、外达等10余个商业综合体建成投用，完成了龙德、龙誉、龙泽3个商圈的提级改造，便民商业服务点实现全功能、全覆盖，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好，非常的感谢支区长为我们非常详细又系统的介绍了咱们昌平的一些特色和优势，那以及昌平区在建设具有首都特色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融合消费创新示范区的定位思路，非常的细致和全面啊。那从中呢，我们也是能够感受到昌平区在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融合消费创新示范区的过程当中，非常的注重消费的融合度和业态的多样性。那接下来不妨呢，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到昌平的几处游玩购物的好去处，一起来看一看。昌平区拥有居庸关长城和十三陵等丰富的旅游资源，近年来通过文旅融合打造了多业态融合发展的商圈消费带，其中乐多港项目及购物、餐饮、住宿、会议、文化娱乐体验等多业态功能于一体。乐多港万达广场于2020年12月重装开业，引进了259个国内外时尚品牌，在这里广大市民特别是昌平居民获得了一站式的消费体验。 在我小时候的话，那我们那时候都讲究要进城嘛，都得要进四环以里去买东西啊什么的，很不方便。现在夸张点叫足不出户吧，这一个地方我想要的我全能找到，我不用跑来跑去的了，而且这个物价也能让我接受，品牌也比多，种类也很多，我选择余地也很大。 原来咱们昌平感觉就是逛县城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现在弄得这么大，有国际化的那个国际范儿的感觉了。 目前这里已是涵盖零售型专业店、特色超市、娱乐中心、特色餐饮美食、影城、儿童教育等多种业态综合的购物中心，广大商户们也得到许多发展和实惠。 过去呢，我们只是一些折扣类的产品，现在当下最新的和最潮流的产品都可以在店里买到的，营业额对比之前呢可能有一个三四倍的增长吧，然后我们自己的收入也是同样增加的。 我们目前从10月份到现在开业来讲的话，已经有120多个会员，然后每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营收的话还是比较稳定。 想通过我们的加入，然后提升昌平区整个人民的那个业余游乐生活，同时也提高我们自己的收入，包括我们的销售额，现在的话我们已经提升了一个差不多50%左右。 位于昌平区南口镇的八达岭奥莱以定位高端、折扣低廉、体验优质而远近闻名，许多人都是专程过来扫货。这里最吸引人的是国际大牌的折扣力度，货品的款式相当一部分是与国内外市场同步，而价格却有着与国外奥莱的竞争力，成为昌平区消费业态多样化的一枝独秀。通过这样的一个短片呢，确实能够感受到昌平区多业态融合的消费场景。那么这样的场景是离不开消费空间格局的建设。我们也注意到在昌平区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当中提到，要构建一带三组团的全域消费空间格局。那我们现在呢也是很好奇啊，这个支区长，就是一带三组团它分别指的是什么呢？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呢？ 好，为充分挖掘昌平特色资源禀赋，科学合理规划商业空间的布局，给消费者带来更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我们提出实施1310计划，即构建一带三组团的全域消费空间格局，开展消费融合创新的10大工程。一带呢是指维旅融合消费带，主要位于昌平的北部山区，西山永定河维化带和长城维化带在这里汇聚，居庸叠翠、虎峪汇金、铁壁银山等景色在这里渐次展开，是大美昌平的精华所在。我们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打造了八达岭奥莱、乐多港假日广场、君都山滑雪场、开往春天的列车、昌津路采摘等各具特色的消费节点，特别是推出了居庸山岳等维化活动品牌，是昌平维化体验的金名片。三组团呢是指昌平新城组团、未来科学城组团和回天组团。新城组团将在昌平新城东区规划建设160万平米的高品质大型城市综合体，目前正在开展城市设计方案的国际征集，将打造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优良、商业发达、居住品质一流的北部消费新地标。未来科学城组团主要包括两股一员，在生命谷建设珠江摩尔合生汇， 计划明年建成开业。在能源股按照 TOD 模式加快保利大都会、华瑞未来城市两个地铁商业一体化的城市综合体建设，营造科学加成的创新生态。昌平作为全市高校聚集区，区内拥有清华、北大、北航、北邮等38所高校的北部和非校区，我们将围绕青年群体的消费需求，在沙河高教园规划建设外达广场等高品质的商业设施，满足高校师生群体的生活需求。回天组团包括回龙观、天通苑地区1镇6街道，以居民需求为导向，致力补齐商业服务短板，提升特色消费品质，强化辐射带动作用，高品质培育回天有乐、回天有购，打造一轴三圈多点的商业服务发展格局。 好，刚才呢，我们通过支区长的一个介绍，也是注意到了在一带三组团的全域消费空间格局，是专门提到了回龙观天通苑组团。那回天地区的改造和发展一直是备受关注的。此前我们记者马丽君也走访了天通苑回龙观地区的几个大型的商业区，发现那里的消费品质有了肉眼可见的提升。那接下来不妨呢，也是跟随他的脚步，一起到回天地区的商业区来逛一逛。 我现在是在昌平区的龙德广场，在这里啊，我看到了很多的潮牌店和网红店。过去啊，天通苑的年轻人如果逛街的话呢，需要去西单、朝外这些地方，来来回回呢需要几十公里。那现在不同了，他们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全方位的消费体验。好，谢谢。 龙德广场是天通苑地区最大的商圈，地下一层是今年开街亮相的潮人街。MLB、产品、李宁、星巴克、泡泡玛特等等，都是年轻人耳熟能详的潮流时尚品牌。这些品牌的落地，改变和带动了整个龙德商圈的品质的提升。 周末啊，大家休闲娱乐逛街，就是离着很近，很方便。现在增加了好多品牌，然后我觉得装修的比原来漂亮。 目前，龙德广场已经完成辣街、女人街、潮人街、音乐喷泉、灯光广场等特色街区的升级改造，增加了体验式新消费业态和网红品牌，打造业态丰富、特色鲜明的高品质商业综合体。龙德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磊介绍， 不断地在进行业态更新以及这个特色街区的打造上下了很多的功夫。女人街还有一个辣街啊，都是已经成为了一个年轻人的打卡点。 我现在来到的是龙域中心的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这是一个24小时的特色餐饮街区，很大程度上方便和丰富了我们回天地区人民的夜生活。 现在吃饭都比较方便，原来就只能在公司吃食堂，这边大部分都是程序员嘛，是吧？他们可能都回来比较晚，我觉得这种深夜食堂挺适合我们的。 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将早点文化与夜市文化有机串联，打造24小时不夜街区。街区内开设有24小时不打烊的生鲜超市、便利店和智能篮球场等，日常还会组织开展文化艺术、科技回家、艺术回家等软性活动。昌平科技园龙域中心西区项目负责人金明介绍说， 涵盖了包括像从公寓到餐饮到儿童培训到这个生活服务等等8大类的生活示范性的服务的内容，包括我们做的一些小品以及便民的一些服务措施，辐射的回天地区的居民的以及周边工作办公的人群的一个生活品质的提升。 这看了之后啊，真的是改变了很多我们以往的一个认知啊，现在呢真的是业态丰富，特色鲜明。那刚才的这个短片呢，相信观众朋友们对回天地区的消费品质提升也是有了直观的感受。那通过支区长刚才的介绍，我们也注意到一带三组团的全域消费空间格局专门是提到了回龙观天通苑组团。那么也想请您来谈一谈啊，回天地区作为消费重地，今后咱们会如何打造呢？ 好的，回天地区呢有常住人口85.1万人，其中70%是年轻人，60%有大专以上学历，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群体，消费需求多元旺盛。打造回天消费组团，既是落实市委市政府交给我们的治痛的职责使命所在，也是打造宜居之城、活力之城、 幸福之城的必然要求。围绕打造回天消费重地，我们将重点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增品种，致力于满足不同群体消费的需求，新增首刊G区、天通苑大型购物中心等商业设施，引入24小时便利店、健身房、书店、药店等服务供给，丰富餐饮、亲子等消费内容，不断增强商街的吸引力。第二个是优品质，前期我们已经完成了龙域、龙泽、龙德三大特色商圈的改造升级，正在引入各类消费潮流品牌，业态涵盖餐饮、娱乐、运动、时尚等多个方面。第三个是呢巨品牌，我们拟在回天地区打造全区首条商业步行街，即首开G区特色商业街区，总体长度600米，面积10万平米，引入盒马鲜生、中影、星巴克、多乐之日、蜜糖国、台历星球等网红品牌，亮相一批首店，创建具有引领力、服务力、带动力的京西北特色街区商业品牌。第四个是提品位，围绕国际范、文艺范等多元化的需求，发挥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带动作用，引进名苑、名团、精品剧目的方式，建设辐射区域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中央厨房，同时织补实体书店、小剧场等文化设施，规划街头篮球场、滑板公园等体育场地，打造引领消费潮流、为平淡生活创造新鲜感的高品质的街区，让回天的居民有更加丰富的消费体验。 对，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也是有理由去期待更多啊！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在这样详实的一个发展计划之下呢，回天地区能够迎来一次又一次的蜕变。那在昌平区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当中呢，也提到围绕产业融合、提质增效、环境优化三方面开展商旅文体消费融合工程、美丽健康消费融合工程、康养休闲消费融合工程等十大工程，那促进消费的融合创新。那说到美丽健康消费融合，离不开化妆品产业，这相信女性朋友们像我这样的都是非常的关注啊。那么我们想问一下支局长，对于化妆品产业的发展和消费潜力的释放，您又是如何思考的呢？ 嗯，美丽健康产业资源消耗低、附加值高、发展空间大，是全球新兴的朝阳产业。北京市“十四五”规划中将昌平定位为全市唯一的美丽健康产业发展聚集区，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我们抢抓机遇，大力发展以化妆品为主导的美丽健康产业，积极布局时尚消费元素，将昌平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美丽健康产业高地。这里边有几个考虑：一是以美丽健康产业推动消费潜力释放，昌平是北京医药健康产业的重要聚集区，在当前医转美跨界发展的热潮下，发展美丽健康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对标高端消费和体验消费，积极构建一核两元四高地的美丽健康战略布局，大概是建设美丽健康产业科创的核心区，布局小汤山美丽制造园、小汤山美妆创新园，打造精锐国妆首发地、精品服化育成地、经验创新策源地、精彩制造主阵地，出台了全市首个支持化妆品产业发展的政策，我们叫美丽经济十条，重点聚焦定制化妆品的生产试点、首店落地、美妆新零售等领域，综合运用跨境电商、免税品等政策，着力打通产学研检用全产业链条，到2025年将形成100亿级化妆品的产业聚集。第二是以消费带动美丽健康产业做大做强。昌平人口规模大，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消费能力强，我们布局的商业设施和消费品牌很大一部分就聚集在美丽健康领域，对带动美丽健康消费、促进产业发展有很大的支撑作用。下一步呢，我们将在人流量大、 消费需求旺盛的商业街区布局美丽健康品牌，促进医美联动，提速产业与消费之间的耦合互动，发挥化妆品在高端消费领域的头部效应，将美丽健康消费能力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动力。这里呢，我也诚挚的邀请啊，包括主持人在内，美丽产业的企业家、时尚美丽达人到昌平啊参观考察，投资兴业，共同建设美丽新昌平、美丽健康产业。 支局长啊，刚才呢我们聊到很多昌平区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思路和举措，那下面呢还想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昌平区在数字加消费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效，以及咱们下一步的打算会是怎样的呢？ 嗯，好的。昌平呢，数字经济发展有基础、有优势、有潜力，我们将数字经济作为构建未来竞争新优势的战略先手棋，大力实施传统消费数字赋能工程，推进数字经济和商业服务业深度的融合。前期重点开展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呢新基建方面，目前已经累计建设 5G 基站2365个，基本实现 5G 网络室外连续覆盖，为构建数字消费城市全新场景提供有力的支撑，鼓励企业将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充分融合，提升数字化管理和智能制造水平。三一福田康明斯成为北京仅有的两家全球灯塔工程。新场景方面，前瞻布局元宇宙生态，积极与华为等领军企业对接，利用 VR 虚拟购物、VR 虚拟维化场景，在乐都港、明十三陵、白福泉遗址公园建设河图场景化样板店，推动维化遗产数字化，推进数亏公司与区内医院建设数字人体平台，促进在线医疗等新兴消费业态发展，挖掘消费新潜能。新生态方面，我们以冬奥会配套设施、重点商圈、旅游景点为重点，着力拓展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目前已有超过1000家商户可受理数字人民币，全区累计开设数字人民币钱包24.4万户，累计完成支付3000万元。通过创新便捷支付方式为传统商业赋能。下一步呢，我们将坚持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商业全面融合。一方面呢，加快推动数字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智能消费体验中心和智慧流通服务平台建设，为构建数字消费城市全新场景提供支撑。另一方面呢，培育数字消费生态，探索运用元宇宙的经济模式，加大 AR 虚拟试穿、VR 虚拟购物等体验式的消费场景应用，举办小米、米粉节等智能消费节，多渠道构造数字消费的新模式。 对，那支局长啊，我们今天已经是说了这么多了，最后一个问题呢，还是想让您来给我们展望一下，在十四五期间，昌平融合消费创新示范区的发展愿景到底会是怎样的呢？ 好的，展望十四五啊，昌平区坚持五化的方向，瞄准五度的目标，推动市场总消费额年均增长10%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增长5%以上，到“十四五”末，基本建成具有首都特色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融合消费创新示范区。一是呢，坚持数字化赋能，提升消费繁荣度，加快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以未来科学城、回天地区商圈为重点，开展 5G 商用示范应用，支持智能消费体验中心和智慧流通服务平台建设。第二个方面是坚持市场化导向，提升商业活跃度，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分类培育，完成四大重点商圈、6家大型商业综合体打造，推动新龙泽、霍营等轨道微中心的规划建设，提升平原新城消费承载能力，推动社会资本投入，引进一批品牌首店，培育一批网红打卡地，打造一批昌平品牌， 推出一批昌平礼物，形成消费品牌的集聚。第三个呢，是坚持国际化引导，提升国际知名度，在项目策划上不断地下功夫，充分挖掘明十三陵、军官长城、世界文化遗产等魅力，再推出十条特色精品旅游线路，构建京西北消费的新地标，发挥文化体育赛事引领作用，吸引马拉松、高尔夫、马术、魔术等国际赛事落户昌平，打造国际体育文化赛事品牌，推动未来科学城国际人才社区建设，完善国际学校、国际医院等配套，营造国际一流的消费的服务生态。第四个方面是坚持铁二号方向，提升消费舒适度，发挥小米智能工厂、福田灯塔工厂、3.15G 全连接工程等项目的引领作用，打造智能消费体验的中心，培育体验式消费。第五个是呢，坚持便民化目标，提升群众满意度，啊，提升社区商业服务品质，精准滋补生活性服务业的网点，支持发展连锁商业中心，鼓励电商平台、快递企业与超市、便利店、社区综合体合作，丰富便民生活服务功能，加快地铁17号线、13号线扩能提升，沿北青路轨道交通等项目建设，抓好新龙泽、黄土店啊等轨道交通微中心的规划建设，提高各消费节点的可达性和便利性，为老百姓的消费服务好务。 非常的感谢支区长做客我们的演播室。那通过他的介绍呢，我们对昌平区建设成具有首都特色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融合消费创新示范区有关工作是有了一个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和更加系统的了解，同时也让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再次的感谢您。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还有网友的守护。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协同发展进行时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FM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施浩，演播满超。 京津冀之声 FM100.6 广播书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联合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的市民对话一把手国际消费聚力北京访谈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陆放。我们的节目以努力打造引领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北京样本为主题，邀请相关部门和区政府的一把手与您共同探讨北京如何持续推动消费提质升级。那么今天呢，这一期的主题就是打造双枢纽国际消费桥头堡，助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首先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我们要对话的政府部门的一把手就是顺义区区长龚宗元，欢迎您。 大家好，主持人好。 我们大家都知道，顺义是首都国际机场的所在地，是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重要门户。那国际化呢，就是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顺义在这个方面可以说是有天然的优势啊，所以首先想请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顺义区主要的优势和魅力在哪儿呢？ 好，今天很高兴和大家围绕助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进行交流。作为首都机场的所在地，顺义的区位优势非常明显，国际化程度高，消费潜力巨大。一是对外开放的城市深，政策优，首都机场是世界第二大机场，航线通达133个国际航点，拥有144个小时的过境免签的政策，第五航权应用航线也达到了11条，目前正在建设世界级的航空枢纽。那么近年来，顺义区紧紧围绕首都机场发展壮大灵活经济，设立了全国首家空港型的综合保税区，去年成功纳入北京自贸试验区国际商务服务片区的建设范围，今年又获批北京中德经济技术合作先行示范区。可以说，顺义区实现了集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临空经济区等多个对外开放平台的功能的叠加。众多的先行先试的开放政策在区内试点示范。那么第二呢，是国际高端要素全，氛围浓。顺义区目前拥有外资企业800余家，国际学校11所，常住的外籍人士近1万名。我们为此还专门设立了外国人出境服务大厅，这两年还成功举办了嗨酷全球创业者峰会、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国际人才社区也正在加快建设完善，区域的内海外环境氛围也越来越浓厚。那么可以说呢，顺义区在助力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面具有独特的条件和优势。 那么听了您的介绍啊，我们也感受到了咱们顺义区的国际化特色是非常的突出的啊。今年北京成为全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首批试点城市，顺义区作为重要的枢纽，全区消费都迎来了全面提升竞争力、吸引力和辐射力的重要机遇期。特别是首都国际机场作为世界级的一个枢纽机场，是引领国际消费的桥头堡。那么顺义区在打造这个桥头堡方面啊，我们有怎样的思路和目标？ 我们啊，积极落实国家和北京市关于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有关的部署。那么第一时间呢，就研究制定了5+8+5的工作思路。那么总体来说呢，就是呢，立足首都机场 及周边五大区域，围绕八大消费特色开展五大专项行动，进一步激发区域国际消费的潜力和活力，努力打造联动基经济、服务全国、辐射全球的高品质国际消费桥头堡。我们计划到2025年呢，要把顺义区打造成为具有首都特色的空港型的国际消费的枢纽。那么主要呢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呢是促进首都机场国际航空枢纽能级要显著提升。二是促进区域国际消费配置功能要显著增强。那么三呢是要大幅优化提升区域国际的消费体验的环境。 好，那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个小片儿一起走进天竺综保区。 作为第一家入驻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的专业医药企业，科源信海北京医疗用品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一家集进口保税、医药流通、疫苗服务、跨境电商等多元化的大型综合服务型医药企业。目前科源信海已与30余家进口厂商建立合作，进口药品多达150余个品规，其中包含20余种冷链产品。公司2020年进口额240亿元，实现营业收入111亿元。如今借助综保区政策功能优势，科源信海可提供多种进口保税增值服务。 疫情期间，政府为我们提供通关便利化的服务，使进口药品可以快速通关，保证了药品及时供应。同时，市区两级商务部门为企业提供了促进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扶持性政策。 与此同时，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体验中心也备受大家关注。这里是天竺综保区高端进口商品文化展示、体验、交易的重要窗口。目前已吸引30余家企业入驻，倾力打造德国、阿根廷、美国等特色国家馆，进行母婴用品、化妆品、食品等跨境商品展示，以及提供境外文化体验。 我们是2016年9月份吧入选咱们市商委那个跨境电商产业园的。目前为止吧，咱们那个有2家企业入选了海关那个自提点。 位于顺义天竺综保区内的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已引入企业近100家。2019年10月入驻基地的北京乐石文物修复中心，汇聚了50余位国内著名文物保护专家和文物修复大师。 北京乐石修复中心呢，进入中保区呢，其实主要考虑的是我们要开发海外市场，因为有大量的中国文物在海外，而且呢，也有很多海外回流的文物迫切需要修复。那么呢，在中保区呢，我们就能够得到中保区的一些免税政策，而且呢，中保区呢也为我们开通了一些绿色通道，所以呢，无论是免税啊，还是对文物的修复工作呀，这些方面呢，在中保区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性。 近日，坐落于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北京的伯乐德艺术中心正式投入运营。伯乐德艺术中心旨在面向全球提供艺术品真品全产业链服务，构建一个为全球艺术机构、真品服务及私人藏家等全方位解决多重难题的专业服务桥梁，提供包括艺术品展览展示、拍卖、交易、仓储服务、专业修复、专业观物、国际真品物流服务等在内的专业方向多重业务的模式落地。 出了综保区，出了文化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它就要增值交这个关税和增值税部分。那如果是我们在综保区完成的话，其实解决了这个费用的暂时不需要交付，然后可以在这儿做保税状态的展示，这样其实促进了国际所有文物的交流和国际艺术品的交流、文化的交流。 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封关围网运营12年来，不断创新完善政策功能，促进特色产业聚集，优化园区营商环境，将公共服务向海外延伸，走出了一条以口岸贸易、加工贸易、保税物流为基础功能，不断向研发创新、跨境贸易、国际融资租赁等高端服务贸易为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今年前10个月， 园区跨境电商业务累计完成进口货值29.9亿元，试点业务累计销售各类中高端消费品超过24.5亿元，试点企业总发运量超过了135万单，构建了整车进口、五类商品指定查验口岸、跨境电商体验中心等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为服务首都居民消费升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刚才通过这个短片，我们了解到了首都国际机场和天竺综保区的特色消费啊。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一下，从全区来看，顺义区打造双枢纽国际消费桥头堡，重点在哪些区域进行布局呢？ 好。那么综合考虑我们区位条件啊、产业基础及消费的需求等因素呢，下一步我们将与首都机场啊。要密切对接联动，还是要围绕机场进一步聚集丰富航线的资源，增加国际中转的规模，拓展机场的商业消费，那么助力首都机场打造零工国际消费的新枢纽。具体来说呢，一是在机场的南部啊，要打造零工国际消费的新平台，积极的承接啊航空客流的外溢，发展及保税、免税、文化体验、星级酒店等于一体的综合业态。那么第二呢，是在机场的北侧啊，要打造具有服务贸易特色的国际消费新高地，主要是啊发挥我们天竺综保区的政策优势，拓展医疗健康、文化贸易等主导的产业。三呢，是在机场的西部啊，打造新国展会展商务区，加快新国展的2、3期的建设，促进会展与国际商务融合发展。四是在机场的东部啊，打造国际化消费配套的环境，以中德经济技术合作先行示范区为重点，那么大力建设国际人才社区，着力增加高品质的商业供给。 可以说是东西南北全方位的打造啊。我们知道顺义区是两区综合保税区、零空经济示范区等政策叠加的区域，空港口岸优势、开放先行优势都是得天独厚的。那么综合咱们全区的情况来看啊，我们将聚焦哪些领域来体现咱们顺义的消费特色？ 那么零空开放啊，确实是我们助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最大的优势。那么同时呢，我们的文化旅游资源和制造业产业优势也很突出。那么基于此，我们下一步呢，将聚焦八大领域，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消费体验，展现消费的特色。那么一呢，是要拓展航空主业的消费，完善航空服务消费的全产业链。二呢，是创新保税免税消费，丰富免税商品供给，促进跨境电商企业聚集发展。三呢，是激发会展的消费，重点依托新国展，促进会展业与商业消费的融合发展。四呢，是推动时尚商业消费，引导传统的商业转型升级。五是促进文化旅游消费，依托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等平台，培育零空指向性强的文化旅游消费。六是强化医疗健康消费，着力吸引高端化国际性的医疗资源入区发展。那么七呢，是提升国际的教育消费，依托现有的基础，那么进一步啊加大国际化高端教育资源引进的力度。八是大力发展汽车消费，结合目前我们顺义的汽车产业的优势，要进一步丰富扩大汽车领域的消费规模。 八大领域，刚才您一下说了八种消费，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个小片更为直观地感受一下咱们顺义的消费。 总部位于顺义区的理想汽车成立于2015年，今年10月16号，理想汽车北京绿色智能制造基地也在顺义区正式开工。 据了解，理想汽车2021年11月交付了13485辆理想 ONE， 同比增长 190.20%， 1到11月累计交付76404台。截至11月30号，理想汽车在全国已有174家零售中心，覆盖了93个城市，售后维修中心及授权钣喷中心236家，覆盖171个城市。 作为北京市顺义区新能源汽车企业，自2019年底首款理想 ONE 交付至今，短短不到两年时间，有越来越多的用户了解并选择了理想汽车。理想汽车北京交付中心自2021年4月至10月参与购车节活动期间，销售同比增长超过八成，并最终让购车活动用户享受到了真正的实惠，也提升了客户在北京地区的购车满意度。 提起顺义，很多人一下子就能想到牛栏山二锅头。为了使广大消费者和游客更多地了解中国酒文化的历史和牛栏山古老的酿酒工艺，顺兴控股集团旗下牛栏山酒厂修建了牛栏山老烧锅文化展示区和酒史展厅，恢复了明末清初老烧锅的酿酒场面，让游客亲身体会到我国古代酿酒和饮酒的乐趣。同时，牛栏山酒厂的包装车间也值得一提，车间分为三层建筑，共有13条全自动生产线，每小时灌装速度6000到18000瓶不等。车间包括全自动灌装、扣盖、锁盖、贴标、装箱和最后一道工序码舵。装好托盘的产品通过穿梭车到立体库里自动码放，整个流程全部无人干预。 牛栏山酒厂去年的销售额实现了百亿目标，那么今年通过调结构、推新品，力争呢实现进一步的突破，为市场提供更加丰富的产品。 燕京啤酒也是顺义区的特色消费品之一。2021年，燕京啤酒共销售燕京优巴啤酒2220万箱，其中二包两条生产线日生产量为6.3万箱，月产量约160万箱，年产量可达到1500万箱。除了燕京优巴，燕京威十精酿白啤也在今年6月23号正式官宣发售，以其简约的设计和绝佳的口感，一经上线就受到消费者和经销商的连连称赞。 今年截止第三季度，燕京啤酒实现产销两旺，营业收入增长5.6%，利润增长17%，在北京地区的产值增加25%，相比2019年还高出10个百分点。 截至2021年十月，顺义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92.3亿元，同比增长12.6%，增速在全市的排名实现连续5个月上升。未来，顺义区将重点培育形成2到3个重点商圈、5到8个网红打卡地，5年累计吸引国际国内知名品牌在顺义开设首店、创新店、旗舰店100家以上。 近年来，顺义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在不断的加深和拓展，从大家比较熟悉的牛栏山白酒、燕京啤酒和鲲鹏食品，到理想汽车落地顺义，成为顺义消费的新势力。未来呢，通过互联网的新技术、新媒体的手段，来促进消费的转型升级，助推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贡献顺义力量。 刚才这个短片啊，也是展现了咱们顺义消费的特点。应该说，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啊，也是一个长期性的工程，涉及方方面面。那么，咱们顺义又将如何结合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落实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路线图呢？ 这个主要体现在我们即将实施的五大专项行动里面，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这个5+8+5的工作思路中的第二个五。那么具体来说呢，一个是打造空港型的国际消费引擎，重点呢是要推动王府井新零售啊这个项目的落地建设，加快推进落实中免日上保税免税一体化的试点。二呢是强化现代流通网络枢纽功能，加快完善货运基础设施， 吸引知名的货运代理企业在顺义发展业务。那么三呢，是拓展国际航空客货运的流量，搭建世界航司交流的平台。四呢，是升级区域国际消费，推动商业数字化转型的升级。五是改善国际化服务环境，逐步完善国际教育、高端医疗等配套设施建设，营造国际化的环境，不断提升国际化消费的体验感。 近年来我们大家都有感受，咱们顺义区的商业消费是非常的繁荣发展啊，涌现出了像祥云小镇，刚才片子里面也有展示这样的一批网红打卡地。当然消费我们说是一个大的概念啊，顺义还拥有非常多的特色的资源，未来也将成为消费的新生力量。那您能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未来顺义的消费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吗？ 好，我们顺义呢有山有水有颜值，除了刚才您这个提到的祥云小镇啊，我们还有国际鲜花港、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五彩浅山等亮丽的名片，还有罗红艺术馆、松美术馆等若干的文化艺术设施。那么未来呢，我们将积极的发展滨水的休闲运动养生、温泉度假、红色旅游等消费的业态，欢迎大家多到我们顺义区走一走、看一看，感受顺义的优美环境，体验顺义的幸福生活。 好，我代表北京市民接受您的邀请啊。 谢谢。 今天听了龚区长对于顺义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介绍啊，感觉是特色鲜明、重点突出，也让我们对于未来是满怀着期待。我们相信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之下，顺义区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一定会取得非常好的成绩，成为北京消费的亮点区域。 好，谢谢主持人。那么我们顺义区啊，将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改革创新，精准施策，要努力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贡献我们顺义的力量。 再次感谢龚区长做客我们的节目。 好，谢谢主持人，祝大家顺心顺意。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传递雄浑壮阔的时代之音。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施浩，演播满超。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2008年，